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发表不朽经典著作《社会主义史科学》22周年，巴西主体思想研究中心网站近日辟了特辑，网站登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照片，并上载一篇题为《著作《社会主义史科学》发表22周年》的文章，说这部著作于1994年11月1号问世，证明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和优越性，并指出今天世界进步人民把领导者金正日的著作当作坚定不移的指针，在世界范围内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